入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孩小猪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别笑啊！这个 谁笑了？那你不是那么大声啊？ 胡同的顾婷婷中暑了，她呀出去健身去。 你看看， 然后没怎么喝水。 你看看， 可能电解质流失的多了一点。 哎，对了，身体严重失水， 哎、失水了，就是一个。另外什么呢？她新买了一辆车。 哦、买车中， 他 不是得中签才让买车 的 吗？ 是， 不是中暑让买车了？ 车呀，就停在空场上了。等他出来以后，这车呀，烈日当空啊， 嘿， 这个车都晒， 烈焰似火烧。 反正倒是不至于化了。 没听说车化了，冰棍。 那我的意思就是，你坐那里边那个皮套啊，哎呦那烫啊，方向盘哎呦那烫啊。 那都那车里边少少的得 60-70度， 60-70度呢，那么高呢， 50-60度。 但顾婷婷呢，不会开空调。 嗨， 会开门就行啊。 这个其实降温很简单，比如说夏天暴晒车厢里边很热了，开开窗户，然后拽那个门， 呼哒呼哒，就 连拽五下。 你住我平房 的 都是 这样的，温度能降下来5-10度。 他当他自己会开空调，他开路上以后发现，哎，空调那键呢？啊、好像是这键吧，点一下，结果是那个内 循 环，点这个吧。 幸亏啊，这车里是没有弹射装置。 这个呢， 嗯， 点了以后啊是内循环， 他倒开窗户啊， 他认为一会儿就凉下来了。 开了以后外边一股大热风，你知道吧？ 比里边还热，就赶紧关上，哗哗摇。 就 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 坐炼丹炉里了， 空调里面那是 AC， 他呢弄成了那个内循环以后呢 ，BC， 就是自己跟自己循环，那越循环越热，这车里给自己喷中暑了。 哎呦， 这就属于闷出来的毛病。 这个什么原因？第一个是自己防暑降温的措施得做好了，再一个自己新买的车得熟悉熟悉，别瞎捅咕弄半天热风凉风分不清楚，这中暑多冤呐，赶紧就那个什么喝药啊。 估计这种智商就告别了开车了。 嗨，是有几个说风凉话的，什么那个你不愧是女司机啊，哈哈哈。 这是王大磊留言。 本来顾婷婷都醒过来了，一听这话一生气，哎呀， 这一咬牙给咬晕了， 又晕过去了。 有的车的设计确实那空调啊你不好找，尤其是有些车它那个不明确写着，我还建议它最好用中文标准空调， 或者别说空调，就写这儿冷， 哎，这儿热， 这儿热， 别动。 哎呦，这是开汽车吗？这个 坐过去有那傻瓜相机，现在有傻瓜汽车。 啊、 哦，后来呢，就是这怎么办啊？就有几位糊涂蛋呢，就把他搭屋里了， 让糊涂蛋给搭屋里了，都不是救援人给搭屋里，糊涂蛋给搭屋里，还琢磨这人怎么弄啊？ 咱们得弄点藿香正气水。 对， 藿香正气水，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吃过都喝过。 藿香正气水是这样啊，它这个就是喝完藿香正气水是不能开车的。 嗯，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谈藿香正气水则色变。 对，能不能喝，该不该喝呀？ 都是喝过吧，都害怕喝吧。 对呀、 为什么害怕喝？ 辣不嘟的那个， 像喝酒一样， 就是还挺难喝。 对， 有一种这个苦了苦了，涩了涩了的。 那能解这个中暑状态？ 有几位说不，这吃点 绿豆。 这扔了绿豆。 小花糊涂蛋就是你自己是不是？ 什么什么绿豆？ 弄点绿豆，王大脸说什么你就随着，以讹传讹， 绿豆汤解暑啊。 有几个是随身附和吗？你应该是包治百病。 包治百病，你先喝点绿豆汤吧。 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是说过绿豆包治百病， 但是那个好像专家 被辟谣了。 专家好像受到了批评和斥责。 当然了，他说吃绿豆咬茄子什么乱七八糟的，那都、 反正这几位糊涂嘛。还有说不行，应该是 豆汁 消炎药，头包 消炎药。 哎，就得弄点头孢。 那大家争执不下，最后什么方案呢？ 都试试。 都试试。 头孢是先锋类的消炎药， 那就说用那个藿香正气水， 哎， 拿绿豆汤送服头孢。哎呦，这个差一点儿啊，顾婷婷就给喝下去了。差一点儿就导致什么呢？顾婷婷乙醛中毒。 哎，我就知道甲醛还有乙醛呢。 是的，因为专家证实，同时服用头孢和藿香正气水的时候，这两种物质它会发生化学反应。 这个甲醛呀是气体， 导致你中毒。 乙醛就是液体了。 哦，那专家为什么能有这么标准的答案呢？ 因为他有丰富的知识。 啊、哦，我以为专家喝过呢。 轻者头痛、头晕、出汗，重者就可能会休克了。 哎呦，那就本来身体就虚弱，要这么喝错了，这 就是著名的吃错了药。 幸好这几位糊涂蛋啊， 没来及下手，不停的醒了。 你别 听着我。 是他是他是他， 你赖你 这就不糊涂了。 哦，把自己宅的时候就很清醒是吗？哎呦什么，哎呦 多危险呐、你想想，这要万一是你小柱半路邦当被空调熏晕了， 这多臭的空调啊，这是被空调熏晕了。 不是闷晕的，是熏晕的。 哎呦， 性质不一样，所以你那个喝藿香正气不能解决问题。 对，我那个车是不是油箱里边加的是黄豆？ 所以呢，就被这糊涂蛋抬屋里了。 你得喝这个空气净化器。 我这回就记住了，这个头孢和藿香正气水不可以同时服用。 哎，中西药不能这么结合。 对。人说的是中西医结合啊！ 哎，我给你推广一下，就是你要如果吃头孢再喝啤酒， 嘿， 也中毒。 哦，头孢喝啤酒也中毒， 就酒精嘛，就是说白了，其实就是酒精跟头孢它会产生反应。那你为了拿藿香正气水正过来的时候，小猪一闻这个，又从那个昏迷中顿时醒过来。 嗯， 不行， 这么好的酒，买凉菜去。 有一次我中暑，就是喝这个的，差点把我胆汁给吐出来。你们要干嘛？ 拿着藿香正气水吓唬人也是一种抢救的方式， 看是真昏迷还是假昏迷。 据说这个酒精加头孢类的抗生素会产生双硫仑样反应。 对，双涡轮的反应是吧？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古代有没有相似于这个世界杯性质的一些比赛或者活动，就是说规模很大的，参与性很强很高的？ 有，逮人 砍包， 参与很强吗？ 我先问问你们世界杯吧，一些基本的信息啊。 哎， 这个世界杯的第一任足联主席，你们觉得 这跟世界杯有什么关系？我管他主席是谁呢？ 他发起 是谁不看球啊？ 他向各国足坛领导人发起的咱们都能参与的比赛。 哎， 那什么， 有 你 有 你 有你， 你当理事，咱们几个人负责。 这是个官迷。 不是，人家是正经说的啊，咱们搞一个这么的有意义的活动，让大家度过有意义的一天。 度过一天就让人给攻破了。 我作为第一任主席，你们同意吧？可是呢，由于各种原因，这个计划流产了。 有。 后来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于乐先生他经过一系列的努力， 是我的叔叔吧？ 终于。 于乐。 是不是说那个牡蛎好吃的那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终于是在1927年赫尔辛基会议上。正式创建世界杯， 对，人家叫娱乐雷米特，所以原来那个杯呢就叫 雷米 特金 杯。为什么说叫世界杯？它怎么不叫这个世界缸？ 装不了那么多东西， 因为啊，都讲究叫发奖杯，没有说发奖缸。 来，欢迎第一名上台领奖缸，上台领奖盘。 他 有可能世界湖，是不是？ 踢出来那个弧线叫世界湖，走那走向叫世界波。 这 都已经被人用了，所以就得叫世界杯。 就是说他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时巴黎著名的首饰技师弗莱尔， 你是不是把嘴给撕了？怎么出了这么个怪声啊？ 铸造了一个希腊传说中身着古罗马束腰长袍、长臂伸直、手里捧一个大杯的胜利女神，叫尼凯。那杯子特别大，这杯子大到什么程度呢？超过了这个女神尼凯的光辉，所以它就叫世界杯，就形容这规模和声势无比的浩大。 好像这个在外国人当中对这个杯用的是最多的。你看圣杯、金杯，它都怎么叫？它怎么不叫圣盆、金盆、圣碗、金碗？ 但是还是叫金杯。确实叫金杯，后来外国人一看咱们中国叫金杯的呢，外国车叫考斯特了。 你可真能，你可真能跑题儿，小柱。 不是跑题儿，就说这个金杯银杯不如球迷的口碑，对不对？ 现在我要出一道英语题，请问雷姆特杯怎么说呢？ 雷姆特杯， 雷姆特是一音，就那杯您怎么说？ 卡夫， 卡夫， 这卡夫啊。CUP 嘛，这没错啊。 CUP 啊，只要叫杯就是 cup。 哦，玻璃杯呢？ 玻璃 cup。 雷米特杯呢？ 雷米特 cup。 这王大磊啊，杯呢？ 王大磊这没有杯。 王大磊这次说对了，这不对对了， 你说准了，小花。他这回看对了吗？ Trophy 这也是奖杯的意思，但是大磊这次说的 cup 也是奖杯的意思，这两个都可以。 你不看球吗？ 但是雷米特 世界杯上就写着 CUP cup。 对，雷米特杯还是用的 cup。 你说咱们中国有些什么样的比赛呀、盛会呀可看可比呢？ 哎呦，中国的盛会多了，元宵灯会 有， 我说的是蹴鞠。据说咱们中国人那时候踢足球也好些人看， 那是一种表演。那会儿 对，那个可能表演的成分大于竞技的成分，就像踢毽儿一样，它有好多技巧， 哎， 对不对？这不 张飞跃马，苏秦背剑， 哎，对，天女散花， 还捞月， 都天女散花了，还捞什么月去呀？ 捞着赚了，诗词盛会，对吧？吟诗作对， 就是文的、武的、古代的、现代的、文艺的，各式各样的比赛竞技，引人注目的、举世注目的都有的是，举不胜举。 对，最著名的是赶考， 那叫什么？比赛，那也是 当然叫比赛了。你赶考不是一种竞赛吗？看谁的文化程度水平高，对吧？然后弄出那些个橘子。 但是你知道这蹴鞠呢有诗曰：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还有乡村少年哪知此，处处喧呼蹴鞠场。跟各位说说这个世界杯上所使用的足球还真是咱们中国制造的。 哦， 是啊，那这是值得骄傲的。 是的，现在这足球啊都是材料高科技的了啊， 嗯， 又轻又便于 携带， 反正说是比以前轻了还比较结实呢。 啊，那是那是， 咱不排除个别人脚大 鞋呀，这足球跟脚大小有什么关系？ 脚大的劲儿大，光给踢破了也是有可能的。 那个球员的那一脚这力度啊，那是那球速达到很高的一个时速，所以他那个劲儿很大的。 据说这次有踢破了的，就踢完他噗， 我也踢完脚破了 飞走了，大观众席呼那位脸上了。 不至于，不至于， 踢气球。 现在这球都是高科技设计，一踢它就是瘪了而已。 对，里边缝爆胎。 但是说过去这个足球什么做的呢？牛皮缝的。 哎， 而且呢还是实心的。 对， 那沉呐。 你到了宋代，制球工艺就好了。球分两层，外面10到12张牛皮，里边呢嵌入动物的膀胱，穿气儿可以踢了。 当囊， 当胆，球胆。 也是宋朝吧。宋代的蹴鞠运动非常流行，当时呢叫世间子弟千般艺，唯此风流最夺魁。而且宋代的时候啊，球门就一个， 那摆哪边呢？ 有的还没球门， 那就是瞎踢， 就是白打，叫那没球门往哪进呢？算， 我觉得那会儿的蹴鞠应该是 表演性质的， 哎，对，还是炫技更多一些。那会儿的蹴鞠好像那个球是往高的去， 嗯， 对吧？ 看踢各种花样， 对。 有这个两人场的叫踢花枝，三人场的叫踢官场，四人场的叫流金赶月，五人场的叫小出尖，六人场叫大出尖，七人场叫做落花流水，八人场叫八仙过海，九人场叫踢花心， 就是多少人都能玩。 我听这意思还真就是像这个控球传球的感觉，不像是射门哈，禁区射门点球啊， 有点像踢毽儿，你传过来我来花样，你再来花样，咱看谁接不住，掉地上就输了。 对，但过去踢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地儿挺有意思的呢，就是吧，地方官亲自观看球赛，上百人的乐队在旁边敲锣打鼓， 夸夸夸亮夸亮亮夸。 当时呢他们也分左军右军两个队，一个队16人， 这左边一波右边一波。 队长呢也叫球头，这个球头的地位就特别尊贵了，要是自己队伍赢球了他是英雄，风光无限，可要是他输了怎么办呢？ 砍头。 嗯，不至于，但是要吃鞭子，有的时候呢还要被人在脸上涂白粉。嗯，羞臊羞臊你的脸皮， 罚他眼霜黄的是吧，往脸上涂白粉， 确实涂白粉，没骗你， 还不让擦。 这什么意思？其实他就是为了什么？ 就跟大白输了往脸上刮小王八一样。 哎，就是为了玩儿，甭管怎么着，大家都得高兴。 惩罚的措施。 哎，对，在一个欢快的这么一个气氛当中，得大家得尽欢而散。 对你踢球输了呢，贴纸条画小王八 啊， 你垂头丧气，大家哈哈哈一乐，挺美。 那会儿这个进球也有规矩，该进球人进，不该进球人不许进球。 哦， 只有那球头能进球。 哟， 观众呢？ 最后的传来传去，必须传到球头那儿，帮他进了才算。你要是进了，犯规。 你过来涂白粉， 抹大白脸， 相当于拿黄牌红牌。 他分出地位来了，地位越高，责任就越大。所以最后那为什么球头的带头必须只有他能进球？他地位最高。你我是组长，你副组长，那你得传给我。 哦，就是这低的往高的传。 对。 哦，那最后传到我这儿，我是圣上。 那你就是宋徽宗啊。只有这么一个玩球的皇上， 的宠爱的这个 妃子。 嗯，你们就传我这儿了，我是你们头啊，我一脚进球，好，赢了，给你们涂白脸， 给对方涂，进了也涂自己啊， 这叫糊涂，懂吗？有仙则灵，人不在多，管饭就行。 哎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蹭饭的打进出来，不亦糟心。 哟、啊，这是谁俩花生米啊？我尝尝糊不糊啊。 三人行必有我师，六人行必有肥皂剧。人齐不？小柱兄弟，小花妹妹都在，没我不灵吧。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李、 英宁、 王磊， 娱乐72变，敬请关注。 小柱曾经有个女朋友，跟小柱相处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拿着手机声色俱厉地说，那坦白吧，怎么回事？小柱脑子转了180个弯，嗖嗖嗖嗖嗖，把自己的闺蜜啊、女网友啊想了个遍，确定没有什么暧昧的聊天记录之后，就说了：“怎么了？我没有勾搭什么妹子，不要冤枉人啊！”他的女友不屑地说：“什么勾搭妹子呀？我就问你，这个手机贴膜哪来的钱？” 这个小学的时候啊，学到圆周率这节课上，老师呢教到了一般是10位左右，小数点后10位。小花呢自认为自己背得特别好，能背到小数点后30多位，就站起来了，老师我能背。好，老师已经高兴了，那明天公开课你背吧。到公开课的时候了，老师校长都在听课，这个数学老师啊让小花站起来背圆周率。小花一看高兴，开始背啊，3.14159265359，坏了，忘想不起来了，怎么办呀？急中生智，把他们家的手机号、他爸的手机号、他的 QQ 号全都说上去了。结果大家伙这一顿鼓掌啊，小花差点自己都信了。 小花啊，在家里跟他妈聊天，小花他妈抱怨说：“我周围的朋友啊，我们同龄的朋友都带孙子呢，我感觉自己很孤立呀。”小花听完母亲发牢骚，赶紧说：“那您想要什么呀？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想带孩子。”小花的妈把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认为自己闺女一定明白。小花说了：“嗨，想带孩子还不简单吗？您当月嫂去，带不完的孩子还挣钱呢。” 小花啊，交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比较内向，不善言辞，说好听点叫木讷。有一天呢，俩人打电话聊天，哎呦，说的那甜不啰嗦的话呀，突然间，这个小伙子开始有点哽咽，说话呀有点停顿了，说我这辈子，小花一听，哟，明白了，他要向我表白，

106.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家属楼。 哎呦，就是这儿！哎呀，打电话问主人在家没有？喂， 喂， 请问是张先生吗？ 对，我在开会，您是哪里？ 我是快递。 哦哦哦，什么事 啊？您得签收这么有一您快递，您开下门好吧？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好像是海鲜啊。 海鲜？ 对，给您的快递的海鲜，您那个签收一下啊。 不不，我家里没有人。 哟，那怎么办？这海鲜？ 我现在在外地呢，我这海鲜谁送来的？ 我也不认识，是肯定是您的朋友吧。 信号不好、啊、听不清楚。 不是您的朋友啊，给您故意送海鲜啊。 哎，对不起啊，我现在在开会，也不在北京。 那怎么办、啊、 这个海鲜我不要了 啊。您不要了？您不要了不行，怎么交代？这退不回去。要不您有什么亲戚接吧？ 没这样吧、嗯、 啊， 委托您把这海鲜吃了吧。 啊，等会您说什么？ 委托您把这海鲜吃了吧，我在开会，不跟您说了啊。 不，我哎嗯，这好像委托我把海鲜吃了，嘿嘿，嘿，哎，大姐， 哎，咋了？ 这个大姐，我就拜托您个事儿。 您说， 您掐我一把。 这干什么呀？ 您掐我一把， 合适吗？ 啊，合适，你掐时 间。哎呀， 啊，我真掐走啊你！ 俺老干 的， 敢弄货的手重 啊，就是，哎呦，太重，哎呦，还别说，这是真的。哎，我也有今天。哎，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 你奶奶瞎家巧， 谁说我赶不上好事？哎，今儿我也捞吃一回海鲜。哎，嘿、哎，这一堆海鲜，这大螃蟹，这大螃蟹这半斤一个。嘿、哎，这得个河螃蟹、海螃蟹，哎，海里反正我也不知道河里海，嘿、哎，反正海鲜今天我吃螃蟹。哎，我一人吃都没劲，我都叫上你了。 哎呀， 今儿别干活了。上我们家 行啊。 哎， 怎么了？ 今儿别干活了，上我们家。 不是，我这刚送完最后一件，我这还 走。这不干，我请客。海鲜啊， 你怎么了？ 那我带点小酒啊。 哎，对，我得拿点，切点姜末吧。 没问题，我跟你说， 弄点醋。 我今儿发了，今儿我送这快递 啊， 本家不要了，大面的螃蟹。 哎呦， 哎， 感情啊， 就送给我了。 哎呦，这一大箱子全是海鲜呐！ 哎，我找人掐了我一把，你猜怎么着？ 啊， 真的， 嘿、哎， 真的， 真疼啊， 真疼！ 哎，锅开了，咱下吧。 哎， 来放 蒸蒸蒸蒸蒸。 哎，这什么玩意儿？圆咕嘟嘟，头全是爪儿、须子， 这不是 荔枝啊？ 什么？不是，这叫八的鱼。 谁的鱼？ 八的鱼。 哦，什么挠呢？ 这不是活海鲜吗？鲜的呀。 对，这六个大螃蟹，仨人一人俩。谁也别 扔。除得开吗？除得开吗？哦，除得开。 怎么除不开？一锅一抹。哎， 你就是螃蟹什么事儿？ 我上的表，螃蟹熟了。 哦， 开锅啊！ 哎， 吃。 哎， 我真香。 我有今天。哎， 就是知道我生日，我请你们去干去，记着我的好， 还真不错呀。 那是， 哎呦喂，咱也谢人家这个海鲜这主人， 对， 姐姐感谢他出差了。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他已经这送给咱们了。 对， 谢谢不谢怎么回事？ 是是是是是， 确认他给你了吧？不是你听错吧？ 呵，我当时掐我一把子，看这紫月， 这我都吃了吃了，这个回头再给我要回去。 不可能，谁那么？ 哎，你说好了，再要了别找我啊！ 不找你们，放心， 哎， 我一人担着。 这黄花鱼咱们是今儿吃啊，还是拿回去单炖去？ 哎，回头这个垮炖回去。 哎，来嘞，那我不客气了啊。 哎，你拿走啊，放上，回头吃上我这儿来啊。还有黄花鱼，哎， 没糊涂啊， 哎， 喝点酒糊涂了。 喝， 喝，吃。 电话， 好嘞，来来来。 喂， 喂， 哎， 老赵啊。 哎，哦，哦，头儿，这是什么事？ 那个有个单子，你怎么没送到啊？ 什么单子没送到？ 那海鲜呢？ 哦哦。您不知道这是这么回事，我送到了 啊， 我送到之后吧，本家没在，说出差了，出差之后呢，说怕这海鲜坏了，他就送给我了，您知道吧？这头一回遇到 啊 啊， 咱可得办事实事求是啊， 我实事求是啊， 人家打电话说一直等到现在就没电话， 不可能， 电话就没响过呀， 他就不承认啊。 怎么会不承认呢？ 哎，我肯定给他拨了， 你来一趟公司吧，把海鲜也拿回来吧。 不可能啊，等等我看看。哎，没这样的。 哎，这可没有啊！ 本来就是 我可刚吃一只啊！ 不信我查查，你看这真是我打了。 我可说清楚了啊，这再找也没我事啊！ 你看这电，电话我好像是打错了。哎呦，差了一位号。哎呦，这个、 哎、这吃到这份上再给他送过去。 不，这我头拨一电话。那个头， 哎， 那个。要是熟的他们还要吗？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这可真是个乌龙的事件了。这位快递员啊，送海鲜给收货人，收货人说出差了，授权快递员把自己的海鲜吃掉，可结果没想到是快递员电话拨错，人家真正的收货人还满处找海鲜呢。 这位快递员啊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哎呦，从来没遇过这样的好事，回去嘁着咔嚓就把这海鲜给吃了，吃到一半领导来电话发现了这个情况，没办法，怎么办呢？该怎么赔赔给人家呗。 作为海鲜来说呢，谁吃不是吃啊，但是作为快递员来说，您一定有一个好眼神，尤其是电话号码拨出的时候千万别摁错了，要不然那东西不定谁吃呢。 对，关键是熟的人就不要。 什么叫做作为海鲜呢？ 就是当一个海鲜。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扩大的街酒吧里，哎，你们二位都在呢，我就问你们个问题。 嗯， 如果说啊，你们一个好朋友，他呢跟他的男朋友啊或者女朋友啊分手了， 嗯， 你们安慰他吗？ 当然。 怎么安慰他呢？ 不要往心里去，哥们儿再给你介绍好的。 哦、 哎，天涯何处无芳草。 嗯， 他不适合你，分就分了吧。 家宝，你怎么劝啊？ 我觉得这得分人 啊、 哦，你得劝你看刚才这 家宝，家宝这么说，虽然他跟了我。但是你别往心里去，咱俩还是好哥们儿。 哎，好，我给撬了。主要是你得看啊，他这分手啊是谁的原因，结合原因到底要不要安慰他、 啊？那你说吧。 你有时候要是那男方的原因，你就得安慰他 啊。你说呀、 啊。要是女啊， 你可以安慰啊。 我安慰 我支持你这么干，是吧？ 有时候这就支持咱不行，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但是你要是如果 还是回到我这儿来， 哎，不行的话呢，我就找着他，是吧？找 着他把他划， 或者再给他找个辙。 你说了半天不跟大理一样吗？ 一样。 说明我说的就是经验。 宽解他，然后给人找一个，再哥们儿能给你找一个，你不。一样吗？折腾半天你那儿 找一个，他说找一别人， 你呢找自己。 哎， 他把自己介绍给这女的，说明他早就瞧人家。 哎，火。 哎，你们就没有一次就说你安慰一个人，比如像我吧， 嗯， 一次萌萌跟她男朋友不是分手了吗？ 有你什么事儿先说这些的？ 没有什么事儿啊， 那我安慰你干嘛使？ 我安慰他呀、啊。 哦， 我就劝他呀，而且萌萌都哭了嘛，就说他怎么怎么。 负心气人， 怎么 那个狠心， 嗯， 完了我就骂吧，跟着，那可不是嘛，那闺蜜都难过到这份上了，你不陪着骂两句吗？你要不然要你干嘛？ 要你骂街， 我们嘴还真就没有你损，真的小孩，我们去骂不出什么心。 没有，大连姐，你也可以。 啊，不行， 你第一， 小孩这事你别谦虚，真的。 你科学，你骂 科 学 管什么呀？ 我还没说骂街有科学。 反正我也跟他骂吧。后来我发现第二天他们俩和好了， 哎， 这我就为难了。 这怎么办？ 这是为难呢？ 俩人就骂你了。 不是，你说他骂他，我陪人骂没骂？ 怎么骂了？ 骂了。 但他没听见啊。 男的没听见， 你不会要找男的又骂一遍吧？ 这有的时候你的闺蜜不定跟她的男友说什么， 啊，对， 也可能你的哥们也一样，说嗨，你看大磊昨天还说给我介绍一个呢， 对， 我这幸亏我没答应他，他上赶着的， 对，结果人拿刀， 幸亏不是家宝把自己嫁给人家，好歹我介绍的是下一个人的。 我跟你说，那女的得多恨王大雷啊！我们这都快结婚了，告诉说给介绍一个王大雷。 哎， 好歹没有严家宝那边生气。好啊，早就全是我媳妇了。 王大雷，一天到晚说相信科学，我看对你肌肉比头脑管用。我去，你他妈瞎什么？ 嚯，好， 瞧得罪这人。 哎，玩荣耀玩多了，这是。 李小花， 哎， 还骂街。 亲爱的，咱们一定要稳住。第二天他们和好了，你说说， 你打算了多长时间？ 头天不是恨得咬牙切齿的吗？ 哎，这玩意儿夫妻打架，床头就打架，床尾和。 哎，说好就好。 那不把咱们仨搁里头了？ 谁让你多嘴呢？ 我说的少啊，你说的多呀，啊。人家不 是，那好歹我是把第三者介绍过去。 更恨你呀，啊，你。 我这天更恨家宝，他是奉献。 哎， 家宝要努力变强哦。 这句话值得回味。 全家出击。 你看。最近又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湖南长沙一对情侣吵架，女生呢就把男生送的东西邮寄回给男生了，叫了个快递，这小哥上门了，上门以后说这一片这都是他东西，你弄回去。小哥都挺为难的，这么多东西啊， 怎么散一地呀，啊， 都是他的，我一个都不要。嗯，小哥费半天劲收拾完了，整理好了，弄袋子里背走。 怎么我就想收垃圾的， 弄袋子里背走。 这个在地上踩， 哎呦， 弄成那个铁盒， 六分钱一块。 这个拿过来，咔一踩，弄别的， 还挺有生活。 这也没什么值钱东西，攒了一堆瓶子， 都是罐儿。 对，这个叠，这个叠完这么长， 都得 先弄瘪了，对，然后呢，顺过叠起来， 再踩。 这个，哎，踩过来撅， 这还不是高档收垃圾的。 反正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好不容易把这些东西。给弄走了，弄走了以后开了挺远的道啊，到男生那儿了，100多斤的货呀，男生他们家老楼没电梯，这小哥呢从一楼一直扛到6楼，一敲门，男的开门了，来了， 等半天了是吧，来了，哎，里边请里边请，喝水 喝水完了以后呢，您受累啊，得再把它拾掇完了，您得回去 啊，拾掇完 了回去，你还有什么东西要反送给他，不是还是这些东西，哎，这加我这儿还有6个，你 嚯， 现采6瓶子， 您这一块儿呢再给那女生，我那亲爱的，你给她送回去， 嘿，总共值3.6毛。 你们俩不是分手吗？这不是退回来的礼物吗？ 垃圾啊， 礼物， 都踩成那样了，还叫礼物呢？ 咱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不是？ 你不用说，我都听明白了。 垃圾 破瓶子、破罐子，这破纸 盒 子。 那你想象，嗨，万一折叠床呢？ 嚯，折叠床还踩成那样，还能用？ 真说不准，我跟你说，反正你别问那么多，东西拿，赶紧拿回去。哪有那么多话？ 这位真不讲理， 快！完了，这位小哥呢，就把这扛过去了，一边扛一边想。他俩可别到女生门口一听又分了吧， 对，又扔出6瓶子来。 哎，这小哥真是多余，我跟你说， 那多余人家花钱了，这点东西你得送啊， 对，一回多挣3.6毛， 哎，太不值了。 就说这个男女吵架复合呀，确实是有时候 瞬间的事儿， 对，迅雷不及掩耳， 道灵 想听到，所以下回咱们要情侣他们再吵架咱怎么着， 门口等着捡瓶子， 我管踩， 不是人家到时候哥们又请你吃东西喝酒，然后想听你两句实话，你怎么办？ 爱怎么办怎么办？ 哎，对，你就喝完酒装死往那儿， 对，你 让他结账。 家宝，你呢？ 没有下次了，已经没有下次了， 已经绝交了是吧？ 对，已经把自己都贡献出去了。 那俩一块跟他绝的交， 嗯， 因为人俩好了。 三个人的晚餐，没有人。 面积不大，出了城那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代北京城大了去了。 你走丢了几回了？ 谁啊谁啊，我这是愿意走不同的路回家，看看新变化。 哎，又开始逗咳嗽了。还是这几位老街坊与您继续相约娱乐七十二变，欢迎文艺广播7.6。小林13岁，特别喜欢玩这个王者荣耀，由于技术不精 还是不会玩， 但还喜欢。 因为王者荣耀是这样的，一般它是两个英雄对比拼，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英雄。这小孩选了这个呢，跟对家玩，对家那个选了一个兰陵王，就是追杀，这就是游戏里的 互打嘛，游戏里很正常。 对， 完了这小孩情急之下就拨了110，让民警帮他退敌。 民警给退敌？ 对， 这个孩子玩游戏玩太投入了。不过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怎么样？ 说明现在的警察这个形象救民于水火，深入人心。 嗯， 那你这种情况下，他都能打电话想到找警察，有困难找民警吧， 民警还得给解决。 这个民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民警说：“孩子，玩去吧。” 民警最后把王大磊一家给逮捕了。 民警想到了王大磊一家，哎，想起了这个《王者荣耀》打头那三横一竖啊。 哎， 那为什么不找《者荣耀》呢？ 真人版的，你们给孩子管管，因为孩子好像在你们这一片住。你们这王家的谁打兰陵王？ 孩子得会隐身。 王大磊，你站住站住！干嘛欺负一孩子这样？你多大？ 出击！ 你多大了？ 我是按照外国名字设计，把王搁后头了。我叫兰陵王。 是吗？对吧？人家 什么是吧？ 别这么下手这么狠啊！让孩子缓缓气儿再打。 我 不是警察也是，因为既然是个游戏嘛，也跟你开个玩笑。打没打暴君啊？还没打呢。 嚯，这警察！ 要不然发他一手机，让他一块来吧。我们战队还缺一个。 这是我的想象啊。事情是真事啊，就是福建省的一小朋友，00后小孩，多次偷香油钱买装备。 哎呦， 香油钱，他在这庙上 够老的这个。 这个词近几十年是没怎么听了， 听不见了。这个打解放之前都很少听见了。 香油钱， 香油钱， 庙上。 估计每个朋友身边都有几个打王者荣耀的，上到99。 99就别打了，我劝他别打了， 容易脑淤血。 反正是很占精力，这确实是啊，自己控制好时间就可以。就有个小朋友写了篇作文吧，小孩这么写的：如果发挥正常，他可以成为超神，甚至可以拿下一个令人激动万分的 MVP， 也就是全场最佳表现选手。虽然他不能够跟李白、刘备、韩信、公馆五藏等厉害的人物抢野怪，但是他起码可以从中捡到一个红 buff。 老师查了半天才明白，哦，这是游戏术语，指的是增益状态。反正呢，确实是这个王者里边的一些英雄跟现实中的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觉得打游戏之前一定要好好读读历史。 赶紧出击， 相信科学。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均无。 娱乐72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爱你的朋友，宠你的父母。